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在天上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北京青年广播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这里是 FM98.2 AM927，音视频同步直播。 嗯， 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啊，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们的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982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啊。嗯、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突然间知道一个小好消息啊，小消息啊，在这里呢，咱们马上就会知道是什么消息了。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青年导演田宇。 Hello，Hello， 各位好，各位好。 来，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老头子。 来，3、2、1。 祝你生日快乐， 谢。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再见，谢谢。 跟今天过生日，跟我们的乔夫芳草地一起过 生 日， 是啊， 是 啊， 是个好日子， 真是个好日子啊！这个来节目之前呢，田导也没说啊，说今天还过生日啊，还来支援我们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感谢。 嗯， 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第二位嘉宾啊，我们熟悉的老朋友刘洋，刘洋你好。 各位好，大家好，田导好，今天生日快乐，还是要跟你说一声，太好了， 哎，欢迎二位啊， 嗯。 好，非常，我真的就是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觉得各位嘉宾真是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力度，让我们心情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开心， 是不是？ 非常非常感谢， 这也是让我们节目觉得很有面子的一件事嘛，对不对？嗯、 对，今天 我们这是发自内心的。 太好了，太有面子了。那今天呢，我们请二位来呢，是唯独的军师联盟之大军师司马懿，其中的一个特别精彩的一段。这一段呢，就是家里葡萄架倒了啊， 嗯、 这个是有这个这。张春华同志发现了司马懿可能有不好的苗头，回家发了河东威啊， 特过瘾的一场。 一会儿看看这个，让刘洋试试。我觉得刘洋他这个架儿挺带的， 我已经带着这劲儿来的，是吗？ 是不是 带着一股汗劲儿？ 对对对， 大家敬请期待啊！好， 那上半时段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第一部是 啊，第一部叫做《反黑》啊，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966万。《反黑》呢是由宋本忠、陈国坤以及钟胜远联合监制，宋本忠导演，钟胜远编剧，著名导演、著名演员陈小春、李灿森、陈国坤、吴嘉丽、陈建。剑心、吴志雄等联袂主演的超级原创 IP 啊！该剧讲述的是卧底探员陈凤祥在破获一宗社团大案之后转任文职，却在8年之后又被反黑组重新召回。由于现今江湖上最令人头痛的黑社会头目正是陈凤祥当年的小弟张志强，这陈凤祥才冲出江湖。他加入以张少军为首的反黑组团队啊，这和新进的恶棍展开周旋，对手当中啊不乏昔日的好友与仇家啊，这令陈凤祥一度进退两难，距离香港回归还有3年，黑帮啊打算乘势大干一票。而陈凤祥在调查一宗龙头棍失踪案件时，却发现了涉及香港黑社会百年历史的惊天大阴谋。 这个演员阵容不错啊，陈小春、李灿森、陈国坤、吴嘉丽等等的，大家还是比较熟的，其实 都是香港的老演员了， 老一代演员啊，其实他们已经可以算上一代人了，真的上、年龄比较大了，但是演技全部在线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而且说实话，吴嘉丽已经多少年都不出来。 来了啊，这次重新出山，让我们又看到了当年的风采。 好，我们介绍的第二部是倔强的王者啊，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达到100万啊。倔强的王者是北京铺渡春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啊，现在正在上映的这个一个都市的情景剧，由张玉、李坤编剧，李坤执导啊，董思怡、高雪莹、张浩宇、杨天明、王昭等担当主演，讲述了在一个王者公寓里，五个不同的背景、不同身份、性格各异的青年男女，他们之间每天都在发生的平凡又逗趣的一个故事。在剧中呢，王昭饰演的这个大力哥是一名社会青年，怀揣着职业电竞梦想的资深待业青年啊，秦飞和梦想成为喜剧之王的沈乐，研究生在读的富家千金方三三和海外归来的二次元萝莉苏黎，这五个人阴差阳错的住在了同一间大院里。这个五个完全啊不同背景矛盾的这么一个矛盾体呢，只是因为一款游戏得以维持关系，并且还组成了一支战队，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一个人物关系。也可以看看啊，这样的看点会不会勾起大家对于这样个不同身份背景的这些年轻人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第三部为大家推荐的网剧啊，叫做爱情碎碎念新动机，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46万啊。爱情碎碎念聚焦的是年轻群体共有的问题，生动再现了恋爱、职场等日常生活当中常出现的小问题，引起了广大年轻人的共鸣。爱情碎碎念剧情轻松搞笑，第一季播出之后啊，迅速引起了网上热议。这部剧呢，是讲述了追逐记啊，这个恋爱基础几乎为零的海归女青年阿卡回国之后啊，偶然邂逅了她的男神陆凡，在万能哥哥和神助攻好友的帮助下，鼓起勇气和情敌 Maggie 正面竞争，展开了一段坎坷爆笑的追爱之旅。而新动机当中啊，剧情讲述追随着陆凡远赴印尼拓展业务，公司合伙人吴颖代替陆凡接管公司，看到了工作上十分出色的阿卡之后，深深的迷恋上了他，并且用自己的方式对他展开追求。但是由于吴颖性格比较傲娇，导致他的追求路上遇到了很多笑料。 好，我们网剧推荐完了之后呢，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网大啊。今天推荐的第一部网大是《剑网三之四海流云》，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达到了209万。讲述的是呢，纯阳宫大弟子谢云流护送师弟皇子李重茂回宫，由此卷入了这个皇家斗争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作为四海流云网剧的开篇呢，那影片以江湖和朝堂两个主场作为并行的主线，构架了一个既有江湖纷争又有庙堂暗斗的这么一个故事脚本，呈现了在大唐盛世的这个背景下，各方势力如何风云暗涌，盛世的背后如何暗藏杀机。那这部剧呢，从制作开始到影片宣布上映花了近2年的时间，我觉得在网大来讲，这种筹备期和这个制作周期已经非常非常的长了。 是是 啊，总投资上千万，那这在网络大电影中可以说是难得一见啊。那片方在制作过程中呢，是潜心的精雕细琢，经过多次对比它这个《剑网三》的这个游戏的官方设定，考究之后进行这个艺术上的还原及再创作，不论是场景、道具、服装还是动作、特效各个方面呢，做的非常用心的。那视觉效果上呢，也争取达到这种唯美、精致、大气这样的特点。其实一会儿我们也可以问一下田导，现在这个网大的这个投资额，千万的投资额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很罕见， 很罕见， 对对，非常罕见，上500万的都已经是比较大的了，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好，为大家推荐第三部叫做《报告王爷》，王妃是只猫，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137万。《报告王爷》王妃是只猫，讲述了一段奇幻的穿越爱情故事。此次呢，由年轮硬化当家花旦汪诺乔饰演该片的女主小七。小七本来是在现代的一个宠物店当店员，穿越到了古代的鲲鹏大陆，变成了一只喵啊。后来因为沾染了王爷的血，才幻化成人形，在古代利用各种现代的小聪明，成为了宠妃。而内容呢，是清新脱俗，别具一格。故事讲述也是跌宕起伏，情节很劲爆啊，转折让人是意想不到。以小七的人猫转换为暗线，男女主互动频繁；以小七和北宫岩的爱情为明线，以矛盾冲突非常明显啊，双线交织也很明了，推动情节发展，让人身临其境感受小七的意识之旅和他的喜怒哀乐。 那我们推荐的第三部网大呢是《西河口秘闻》，播放平台在优酷，播放量达到了23万。讲述了民国时期一个名为西河口的小镇上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案件，最后在一位书生侦探的层层抽丝剥茧之下，一场始于20多年的这种恩怨终于浮出水面的这么一个故事。影片呢，这个题材呢也是比较新奇的，演员阵容也比较吸睛，可谓说是看点十足。 足啊。据了解，这个偶像剧男神啊，唐禹哲担任这个西河口秘闻的男一号，他将化身民国版的福尔摩斯啊，人物设定为颜值智商双爆表的书生侦探形象，与王立宇、王宝光、胡适群组成这个画风比较奇特的探案小分队啊，共同上演了一出探案传奇。那饰演的唐禹哲这个未婚妻的那个王立宇呢，大家可能看过他相应的一些作品呢，就是他是很俏皮可爱的这么一个形象和角色啊，包括这个老戏骨王宝光和这个人气童星胡适群啊，让这个组合非常奇特的这个探案小分队可以说是笑料喜感十足。 哎，今天为大家推荐了三部网剧，三部网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动动手指啊，贡献一下您的点击量。 哎呀，刚才说了这个网大的投资，我们知道现在网剧的投资额度越来越高了， 对， 基本上在直追这个各路这个电视台的一个，就是当然你直大卫视这个比不了啊，但是制作成本确确实实都上了，都是一百万级、几百万级一级的这个体量去做，但是 差不多。 网大现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一般控制到一个什么样的投资额度，有利于它回收成本呢？ 我觉得应该在200万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啊。 对，像去年的话，其实网大还基本在100到150万。 嗯， 今年的话，我看很多都已经300万到500万了。 哦， 但是我也看了那个票房啊，就是网大现在也公开票房，网上都可以查得到，基本上能最后，票房在200万以上的很少。 嗯， 所以如果你超过200万的话，你的回收压力就会非常大，真的非常大。 对对对，其实我们网大很多是靠点击这个量来， 对对对，有效点击分成， 有效点击大概现在有2块钱， 不一定，每一个对对，平台会给你的片子定级， 嗯， 可能2.5块是比较高的，也有1.5块的，就看你的片子质量了。 所以说这个敢投资在1000万的一个网大，在这个行业中可能是确实很少。 那他对，那我觉得他可能是不以挣钱为目的的。 不以 盈利为目的啊。 不以挣钱为目的，拍了2年，哎呀，这也真是一个。 是啊，可说呢，我也觉得挺好奇的。 做口碑做艺术。 对对对，口碑有可能会好一点。 做口碑。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现在网大界的匠心俱至是吗？ 对啊，我们觉得因为 1000万真的是了。 网剧现在的投资额度越来越上，几千万的比比皆是。那如果这部网大它真的出现了一个现象级的这么一个结果的话，是不是会对这个行业以后的投资和一些制作产生一定的影响？这都不好说。所以说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下半时段呢，我们唯独的剧本是《军师联盟》啊，司马懿和他这个妻子发生了这个误会和冲突的一件事情。那咱们上半时段结束的时候呢，给大家放一首这个《军师联盟》里面的这个曹操的《短歌行》。 好， 其实大家仔细看《军师联盟》，你会发现带歌词的音乐真不多，它大量的配乐从片头到片尾带歌词的很少很少，还有好多英文歌。好，我们送出《短歌行》。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哎，天热打冷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了。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欢迎的是青年导演田宇，田宇你好。 Hello，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刘洋，刘洋你好。 大家好，各位周末快乐。欢迎二位。 上半时段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啊，我们下半时段要围读的这段剧本呢，是来自于《军师联盟》 是的， 司马懿这其中一段，这已经是这个29集、30集左右那股料了啊。 29集后边37分钟左右 啊。好，记得清清楚楚。 看了好几遍了， 看了好几遍。那我们下半。时段呢，还是先给大家放一下他这个原声的片段，我们也找一找相应的感觉。 哎呀， 夫妻俩吵架好开心的，我是不是太恶趣味了？好，我们来听一下。 哎，你干嘛？滚！司马懿，你干嘛呢？ 弹琴。 回家，就在这俩人一块弹琴呢。 夫人，这琴底下有圣旨。 圣旨呢？ 圣旨呢？ 妾没说有啊。他是谁？ 夫人，我们回家去说。 他是谁？ 我们回家去说。 此地乃是陛下赐予忠诚修武之所，夫人如此行为恐有不妥。我就是自家府君，与你何干？你是何人？妾乃是陛下。 我回家说。夫人，我回家说。 让他说完。 我回家说。 让他说完。 我回家说。我回家说。 你干什么？ 你听我跟你说。 你听我。姑娘，就这么让他走了？秦下有圣旨，你真会编呐！你接着编呢。 秦下是没有圣旨，我也是被那女子骗了。不过头天夜里，在沐浴睡觉的房间里，却有一道圣旨。 你跟他沐浴睡觉了？你跟他沐浴睡觉了？ 夫人，你如此急躁，我怎能跟你说得清呢？此事说起来话长，是因陛下却下了一道圣旨，让仲达与那女子…… 你胡扯！陛下下圣旨让你跟他沐浴睡觉，你就跟他沐浴睡觉了？ 夫人，我怎么会做如此下作之事呢？我是说，那女子绝非寻常女子，那女子是陛下派到我身边的一枚棋子啊！ 什么狗屁棋子啊！ 爹，娘，爹你干嘛呢？ 你娘这个掉了一枚簪子 啊。 是那个玉簪子吧？ 是啊，找着没有啊？ 快快快快快！ 这丢哪儿去了？ 再找再找， 时而合适啊。 爹，你的事儿，这事儿我是这么认为的，你跟我娘20年风风雨雨挺不容易的，咱们家绝不能再有第二个女子入府。 你听，这就是我亲儿子。 时儿放心，爹一定不会对不起娘的。这件事儿传出去不雅，在府里不要风言风语，爹一定会小心妥当地处理好此事。时儿出去把门关上。 好，孩儿告退。 我不信哪个皇帝能够下旨管大臣的床围之事。他圣旨上写什么？他圣旨上写的是让你跟他沐浴睡觉了。 夫人，你说话干嘛如此难听呢？陛下是读书之人，他怎会写如此粗鄙的语句？ 那他写什么？ 圣旨上写攻克乃还。 攻什么克乃什么还？让你跟他在床上打一架，你想干嘛？让你们俩生孩子？ 司马懿会如此吗？司马懿当时就回绝了。我跟那女子说的是臣有心无力呀。 你还有心？你还有心？你有什么心？你说，你孩子都快成人了，你现在嫌弃我老了啊？ 爹娘， 哟，爹，你这是干什么呢？ 在替你娘找簪子，是玉簪子对吧？ 是，去哪儿了？ 在找啊，何时这会儿？ 哦，爹，你的事儿。儿子以为爹跟娘都风风雨雨20年了，如今儿子都这么大了，家中要再来个女的，成何体统啊？他要真敢来，毒死他！ 毒死他？毒死他们俩？ 你毒死我！ 我早就想毒死你了！ 好了好了，昭儿，这个爹不会对不起娘的，这事传出去不雅，在府里不要风言风语，爹会小心妥当的处理好此事。你把门关上。 哎，好嘞。 咱就搭着点这音乐，我觉得特别好。 亲娘嘞， 这个太过瘾了，实在是。 天哪，这儿子一个又一个进门，实在这搅屎搅的好啊！ 哎，这个后边还有这个吓人，哎、 对对对对对， 等等， 太棒了， 一番又一番、哎， 特别开心。 嗯， 那咱们呢？今天我特意跟田导去申请这个词， 不用申请。 那田导就辛苦一下吧、 哎，我就来演其他人， 其他人， 对对对对对， 司马师、司马昭、 猴 急 吓人 等等 对 等等的 群杂啊。 刘洋上次来了一个超棒的，就是是《甄嬛传》里面的 皇后、嗯、 啊，那也是稀里哗啦的一套啊， 稀里哗啦， 这是夸我。 今天不然咱们来一个这个后院大掌柜啊， 太好了，这是特别适合我的风格， 是适合你的风格，我有不祥的预感啊， 让你感受一下， 哎呦，期待啊。 咱们那王哥辛苦这个百灵园。 嗯 嗯，其他啊，其他 我来演这一枚棋子， 哎，枚棋子， 其实跟你反差挺大的，平时你很少演这样的 啊，对， 真的 很少演这样角色啊。 今天不是李泉没出现嘛？有曹丕的话，他就演皇帝了。 啊，对对对对对，一枚棋子啊。 啊，但是虽然没演成爸爸，但这回演成了母亲。啊，这个没有，这还没有， 嗯、 这个是一会儿是刘洋的、 嗯。 那好，咱们听田导的321，就从百灵云的攻无渡河开始。 好的。来准备了，3、2、1，开始。 攻无渡河，攻敬渡河，这世上能够安然渡河的又有几人？妾期许忠诚能够逆流而上，平安渡河。 姑娘因何会弹此曲啊？ 陛下告诉妾，忠诚深谙此曲，还望忠诚赐教。 下官此刻心乱如麻，实是无心弹奏。 琴为心声，陛下也想知道忠诚的心声呢。 哦，陛下在上，臣对陛下臣心如水。 臣心如水，这是汉哀帝时期郑崇说的话。至于忠诚究竟是心静如水，亦或是风急浪险，还得让臣妾听听才能够明白呀。 这也是陛下的旨意啊。 忠诚以为呢？ 秦下有圣旨。 心静如水，静候佳音。忠诚请。 姑娘请让一让。 妾想看一看忠诚的指法。 这圣旨在下面。 弹完再看。 这陛下倒真是体贴周到，细致如微啊。只是天威难测，颇有些童心未泯呢、啊。 吃饱了撑的呗。 哎，可不敢乱说。来，下官弹琴。 哎哎，你干嘛？ 滚！ 司马懿，你干嘛呢？ 弹琴呢？ 几天不回家，就在这俩人一块弹琴呢？ 夫人，这琴底下有圣旨。哐！ 圣旨呢？ 圣旨呢？ 妾没说有啊。 啊！ 他是谁？ 夫人，我们回家去说，回家去说。 他是谁？ 回家去，回家去说。 此地乃是陛下赐予忠诚修睦之所，夫人如此行为恐有不妥。 我教训自家夫君与你何干？你是何人？ 妾乃是陛下。 我们回家说，夫人，我们回家说。 让他说完。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说。 让他说吧。 回家回家回家说，回家说。 你干什么？ 你听我跟你说。 你别拉我。 姑娘就这么让他走了？ 这好戏才刚刚开始呢。 画面转到了司马懿家里。 哼，琴下有圣旨，你可真会编呐！你接着编呐！ 琴下是没有圣旨，我也是被那女子骗了。那不过头天夜里在修木睡觉的房间里，却有一道圣旨啊！ 你跟他沐浴睡觉了？你跟他沐浴睡觉了？ 夫人，你如此急躁，我怎能跟你说得清楚呢？此事说起来话长，是因陛下确实下了一道圣旨，让仲达与那女子…… 你胡扯！陛下下圣旨让你跟他沐浴睡觉，你就跟他沐浴睡觉了？ 夫人，我怎么会做如此下作之事？我是说，那女子绝非寻常女子，那女子是陛下派到我身边的一枚棋子啊！ 什么狗屁棋子啊！ 吱嘎！ 司马师进门， 爹娘，哎，爹你干嘛呢？ 你娘这个，他掉了一枚簪子 啊， 是那个玉簪子吧？ 是啊，找着没有啊？ 快快快快，快了快了快了！ 你这丢哪儿了？ 哎，再找再找，失而何事啊？ 爹，你的事儿，这事儿我是这么认为的。你和我娘20年风风雨雨挺不容易的，咱们家绝不能再有第二个女子入府。 你听，这就是我亲儿子。 侄儿放心，爹一定不会对不起你娘的。这件事情传出去不雅啊，在府里不要风言风语，爹一定会小心妥当地处理好此事。侄儿出去把门关上啊。 好，孩儿告退。 我不信哪个皇帝能够下旨管大臣的床围之事，他圣旨上写的什么？他圣旨上写的是让你跟他沐浴睡觉啊。 夫人，你说话干嘛如此难听呢？那陛下是读书之人，他怎会写如此粗鄙的词句？ 那他写什么？ 圣旨上写攻克乃还。 攻什么克乃什么还？那是让你上床跟他打一架，你还想干嘛？让你们两个生孩子啊？ 不是，司马懿会如此吗？司马懿当时就回绝了，我跟那女子说的是臣有心无力呀、啊！ 你还有心？你还有心？你有什么心？你说，你孩子都快成人了，你现在嫌弃我老了？ 吱嘎！ 司马昭进门， 爹娘，爹，你这是干什么呢？ 替你娘找簪子，是玉簪子对吧？ 是，去哪儿了？ 在找呢，何事啊，昭儿？ 爹，你的事，儿子以为，爹跟娘都风风雨雨20年了，如今儿子都这么大了。家中要再来个女的，成何体统啊？他要真敢来，毒死他！ 毒死他！毒死他们俩！ 你毒死我呀！ 我早就想毒死你了。 好了好了，赵儿，这个爹啊，不会对不起娘的。这事儿咱传出去不雅啊，在府里不要风言风语，爹会小心妥当的处理好此事。你把门关上。 好嘞。 哎呀，我说的有心无力，那心是指和夫人同甘共苦20年之心呢、啊。那陛下说让我攻克乃还，我能回什么？我说我奋勇向前呢、啊、 你可不就是奋勇向前吗？你都跟人睡觉了，你多勇啊！ 我司马懿对天发誓，我守身如玉，我与那女子干干净净清清白白。 你要真是守身如玉清清白白，明天你就去找那皇帝把他给我退了。 哦，我明日早朝就把他给退了。 你要不退，你就是王八蛋。 我司马仲达行得正，站得直，礼仪廉耻我端端不忘。 吱嘎！ 侯吉又进了门。 侯吉，你干嘛呀？ 你来干嘛？你没看我找东西的吗？ 我知道公子这是在找簪子。夫人，小的一向对家事不敢多嘴，但这件事情我是这么认为的。公子曾经多少次情深意切地对小人讲，他这辈子最大的福分就是娶了你为妻，诸如此类的话，小人耳朵都听得快出茧子了。所以我认为公子绝对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还望夫人能够三思啊。 侯吉知我呀，我知侯，我知你干嘛？ 你不要再趴床根，我告诉你啊，告诉他们所有人不许听，关门。 得令，我让他们全都走。 夫人，咱俩长话短说吧，这门外不知道站着多少个呢。 司马懿，我给你脸，明天你要是能把他给退了，我既往不咎，你要是退不了，你等着。 张春华， 干嘛？ 把你簪子给我，一会儿爹该来了， 你给我跪着。 好看，非常精彩。 我给你脸，哎呀，你给我跪着， 我这汗都下来了，我 特别入戏。 我毒死他，毒死他俩。 我真觉得你就现在这些你看起来很正的剧，其实演技也特别在线的剧，有些时候加入一些这样的桥段的时候，会让你觉得特别调剂，特别开心， 插科打诨的东西。 哎呀，真的，我这嗓子都喊哑了。我当时觉得吴老师和这个刘涛老师都是不容易的人。 这回知道怎么回绝别人了，有心无力。哎， 跟我说我奋勇向前 了。对，想答应的时候就是奋勇向前。会了，会了，会了啊！ 咱这司马懿其实这个军事联盟它有第二季嘛，上次其实我们也唯独了其中一段，但是那段呢不像这个戏剧冲突这么强。 那段就是相对来说很平静很和缓，包括郭照那段就是小情小爱，然后有大的韬略哈、 啊。谁教你说这些话？ 民女自己会说。 真的，我觉得这一段段其实在这一类的这种古装题材的时候，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得考验编辑的功力。这里面有一句，如果你明天不把他退了，你就是王八端。 啊， 就不说那句脏话了， 对对对， 不说那句脏话了。但是那句脏话确实是来源于我们以前的王八端、礼义廉耻等等等等的。就是其实在做年代戏的时候，对于编剧、对于服化道的考验其实非常深， 非常大， 对，很考究的。 一不小心，你可能就会掉一坑里，说了当时不该说的话，用了当时不该用的东西， 对，让人家笑话。 你比如说看一个秦朝电视剧，他们在用筷子，那个时候应该用手抓才对。 哎，比方汉朝的时候在吃辣椒。啊，吃葡萄啊，吃乱七八糟啥都有 啊， 吃玉米啊。 那个时候明朝才传进来嘛，还没有了嘛。其实这个在做这样的年代戏的时候，田宇导演，你觉得这些事情，我们要请一个特别好的顾问全能解决吗？各种工种，服化啊，美术。 反正顾问应该是需要的，但是 就想难为难为今天过生日的人。 没有，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去逛博物馆 啊。 对，不管去哪都会逛博物馆，然后到时候会记下来每个年代的一些东西，然后拍照片留下。这样的话，将来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像史实上面那些细节，我觉得还得找专家。这个真的自己没有那么 抠一下。 对对对，没有那么的考究。 所以就我们发现大量这个有一部分就是年代戏是画面跟台词对不上的，所以前期这个发现有问题， 对对对， 后期配重新去改，才会出现各种各样让我们看起来哎呀好像请个外国演员的感觉 啊。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看大明宫词，更早的刘威演的这个唐明皇，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当时唐朝的女子的服饰啊，杨玉环的服饰过于暴露，但事实上那个时候确实 是 这样的服装， 就是那样的， 也就是你真的是这些真的，我觉得咱们进行大量的考究和研究之后呢，做出这样的一个，你就比如说《红楼梦》吧， 哎，我刚刚也想说， 漂亮至死， 真的，而且当时他的那个幕后的包括历史顾问等等一些团队，那真的是大家，个个都是大家，所以才有部那么经典的一部电视剧。 王哥在平常看剧的时候、电影的时候，会关注他们有可能比较出现的这种错误吗？就万一出现被看见，你会不会很开心？ 说实话，其实现在看到的一些穿帮，好多都是那种，比方说，话筒穿帮啦，远处的，比方说这个群杂呀、群演啊， 群演拿着手机在玩、 哎，对，包括远处的一些空调外挂机什么的。事实上的错误，说实话，目前现在能这些叫得上名字的古装剧拍的都不错。出现这种重大的纰漏真的是很少，很少有这种重大的纰漏啊！因为他们都有专业的相关，不管是从历史背景，还是从服装服饰，从当人识人的礼仪，然后有一些可能是故意而为之的年代线索的混乱啊，这是编剧有意在模糊的。总体来说，现在能叫得上口碑的这些古装戏，总体来在这一点做的还是真的是挺不错的，挺良心的。 其实就希望我们的网剧网大也能往方这个方向去走。 对， 我们现在网剧网大呢，在太多的拿一种历史背景来做自己的一些这个导入，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有时候考究不深或者胡乱篡改人物关系的时候呢，就搂不住了。如果在这方面慢慢的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行业的发展过程中能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未来也会 对也能出一批不错的网大。 那个啥，不仅是网剧网大，一些游戏对不对 啊？对，有道理。 什么什么妲己啊，什么什么什 么，对不对？那些英雄什么的，靠点谱啊，就是不要太不靠谱，容易误导未成年人。 关注我们今天全天节目的朋友呢，可能也知道今天是侨福芳草地五周年的活动。今天晚上呢，芳草地的场内呢会有很多精彩的节目演出，但是只针对持有邀请函的朋友开放。大家也不要失落，因为北京青年广播带来了一手的现场活动报道。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水水为大家带来芳草地此时的精彩现场。 那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芳草地的会员中心，就好像芳草地这三个字一样，这里充满着一种非常幽静的气氛。那芳草地的会员除了可以在这里看到琳琅满目的艺术品之外，我们可以看到啊，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艺术品。那会员还可以带着他们的小孩或者带着他们的家人来这里完成非常非常多的书的阅读。现在呢，我是想请各位982的观众朋友们往上看。其实在会员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六层楼高的一个书架的一个形状的一个建筑的设计。这个建筑其实非常有趣的一点是让我想到现在很多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我们982的观众，一直在想说我们一直怎么样去融入一个商业的购物的环境。但其实我们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于我们去融入怎么样的一个社区，因为现在年轻人通过虚拟的网络世界已经有各种各样的社群。那如果是来到这里的话，我想我们可以找到和我们一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那芳草地其实实际上它所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的中心，在我们理解看来，它更像要打造一个城市的感觉。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就像这个城市的居民一样，这个城市的 DNA 就好像芳草地一直传承着文化和历史的 DNA 一样。芳草地的设计师徐腾先生曾经说过有一个叫做空间跟随的一个理论，他的意思是说人们不断地赋予空间灵魂和意义，而空间也不断地改变着在这里的人。我想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那么多书那么多艺术品的空间当中，每一个人都会受到非常非常有力的改变。芳草地当代美术馆，那在这里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展览正在等着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你在逛街购物的时候，然后突然就可以来到这样一个充满艺术的空间？首先你可以看到这些你可能可以带回家的艺术，然后再其次你还可以看到他们请到的非常精彩的艺术家带来的精彩的艺术作品。从这样的一幅画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什么样的灵感？特别是你在逛街的时候，突然能走进这样的一个非常安静，而且充满着艺术的空间。相遇妖这样的一个展览是芳草地现在为他们的五周年准备的一个特别展览。那在这样的一个展览当中，他们请到的是来自中国和欧洲中部的四位艺术家。来自中国的艺术家是王玉平，而来自欧洲中部的艺术家分别是费赫尔和罗森格拉姆夫妇。从他们的画卷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这个世界非常精彩的理解，以及他们作为艺术家非常独到的一种看法。Did I kill your blue? on your flowers. Hate to see them grow so soon. Didn't mean to act like a filthy floor. How I stuck to your shoes. Look at me getting carried away. 再次祝福芳草地五周年生日快乐啊！ 嗯，也感谢水水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活动现场、啊 哎、辛苦水水啦！ 获取更多的前沿时尚资讯呢，也请下载 Parkview Green 芳草地 APP。那好，今天的今晚有戏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收看我们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感谢刘洋， 谢谢， 啊、感谢田宇， 谢谢， 生日快乐， 带着生日来上节目的。那接下来呢是博虎点秋香，我是郑雷， 我是王哥， 明天晚上6:45再见， 拜拜 拜 拜。摔碎了伤。